知道，忘记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，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。

上一个人坐着流泪。我明白早就该戒，去了好久的咖啡，尽量回想被遗忘的天，挪一些空间给未知明天。如果爱再出现，我也好用平常心面对。想让我的思维和余念都慢慢沉淀成一种人生的美，多余的忏悔和伤人的泪留在日记最后一页。换伤心的感觉和视线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抬起的眼看高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来结尾。 闭嘴， 华伦！闭嘴！ 天天给你，只能交换生活。

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，身躯已习惯，惯了孤寂，寂寞又继续弥漫。莫又继续离梦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潘美辰的《黄昏》。 在公路无际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。感情的世界，伤害在所难，混在美中要被念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形容永远。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隔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半年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带着各位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这次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许璇，主持人麒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